小麦粉上清凉点到网，清凉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很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关注天气。今天天气以晴天为主，但是最高气温只有-40摄氏度，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加强防冻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你们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健康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北部地区联络线车多路段呢，其中圆明园路、肖家河桥、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在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车流量大。那么其中呢，北稿和五元桥进京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出京方向，温榆桥到第二航站楼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 这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啊在路上咱们聊这样一个话题。 说啥呀说啥呀， 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一条新闻 啊说某著名大学牛津。 哦，有 听过吧？ 好有名哎， 是不是？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我刚想说牛排不错。 哎，就是牛津大学说延长数学考试时间，是想要，就有人说了，说你这个延长数学考试时间，你这歧视女性，你是想帮女生考高分啊？你说我们女性反应慢，等会儿等等的啊，那一会儿会详细的来说一下这条新闻 啊。 但是呢，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说，我们今天互动这样一个话题， 嗯， 就是。说一说，比如说你是男生， 嗯， 你可以提一个你特别想要专门为男性设计的什么样子的东西， 嗯， 比如说设置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对于各自性别的特殊照顾。 哦，我明白了，就举个例子吧，你看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特别恰当，就是在首都国际机场，专门有针对女性的女性快速通道。 哎，对。 他们拿的东西物件多， 对对对对， 又是这洗漱包吧，又是这个衣服吧，又是鞋子吧，又是乱七八，反正挺多的，倒是啊，就专门有一通道是给女孩子用的， 嗯 啊，我看了都眼里生气啊， 但是很奇怪 啊，怎么了？ 我去温州机场 有男性通道， 温州机场是男性通道 啊， 叫男性快速通道，他不是女性。当时我看了以后，我们这 你走 了 没？你感受了一下没？ 哪敢把女孩扔下自己走了所以这个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这个新闻的这个敏感度嗅觉还是不够灵敏，你 该 直接冲上去， 我应该冲上， 对对对， 不是，我怕机场不敢乱冲啊！你其实这个倒是真的应该是采访一下，为什么他会设置一个男性通道，因为当时我跟女朋友两个人还在那讨论了半天 啊， 说啊，他当时也很吃惊，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个是男性通道不是女性， 真没听说过。 我说啊，可能是因为你们女性拿的东西比较多，那男的有的人他拿的比较少，所以走男性通道呢，就是说 快 就这个地方反而更快。 那为什么男性不帮女性多拿点呢？ 但有些东西男性他也不能拿呀，对吧？你比如说过飞机安检，咔给你打开包，是不是？ 这什么啊？ 一包的什么几度空间你是受得了啊，对吧？啊，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互动的是，如果让你为自己的一些为 自己 的性 别啊 争取一些特殊照顾的话 啊， 你想要争取一些什么特殊便利， 哎， 对不对？特殊的设定， 是是是，当然了，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特殊设定啊，并不是说对于这个男性来讲或者女性来讲，他们就特别的开心。比如说大商场，我知道深圳曾经在某个大商场开设了全国第一家老公寄存处。 哦， 你说，当然了，逛街是女性的专属，男朋友陪着或者老公陪着，这不是特别不情愿的事儿啊？虽然我特别开心吧，然后呢？ 这瞎话说的啊！ 然后呢？ 啊， 那不开心怎么办呢？人专门就设立了一个老公或者男朋友寄存处，您没事啊，您就在这歇会儿吧， 挺好啊。 但是男生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开心。 谁说的？ 俩仨小时在这干坐着啊？ 你不 啥都干不了 呀？给我个手机就行啊， 你就把卡奉献出去就行。 哎，对，其实他们也不太需要我们啊。 嗨， 而且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嗯， 是吧？因为我跟着女人逛，我确实是干不了。 反正我每次都是直接到那儿想买啥买啥，买完就直接走，我从来不流连忘返。 哎，是你没说你想流连忘返，是嫂子想流连忘返啊。所以各位，今天早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然后呢，想要为自己的性别争取哪些方便或者是设置 优待？ 优待啊， 哎， 对，想为自己的性别争取哪些优待？ 对 啊，当然我知道，因为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就是以往的一些听众都是大清早上起来送孩子的 现在孩子都放假了，估计你们正睡懒觉呢，是吧？起床，起床啊， 赶紧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 在这个时段当中，您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嗯， 国航开始提供全自助托运行李设备， 还有老北京年货大集开幕。 哎呦，今天过腊八儿，讲究可真不少。 嗯，还有原版音乐剧，观众还是不太认识，怎么回事呢？ 嗯，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国航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这直机区民航国航国内自助服务区新增八台全自助托运行李设备，成为国内首个推出一站式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区的航空公司。那这次推出的一站式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区可使旅客同步自助完成直机和托运行李，所托运的行李呢直接导入行李传送带， 进行自动传递，办理手续呢也是方便快捷，节省了再次排队的时间。全自助托运行李设备呢可以支持多种证件的自动识别，支持两件行李同时托运，支持针对软硬两类行李的智能判断和处理，支持超重行李额度的智能判断等等。 我刚想说要是都自己办了，那我往你行李箱里我多塞点东西，超重他也不知道。 高磊啊，你都能想到的点子，你觉得人家航空公司的人想不到吗？ 万一 人家可是研究让飞机飞上天的。 就我这点小聪明，真是的。 是啊， 哎呀，就别耍了。来关注一下春运吧。2018年春运呢将于2月1号正式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呢将采取增加重点区域和夜班线路运力，返京高峰时段夜间加车和开通公交春运专线等措施，全力保障市民春运出行。那么其中啊，途经火车站、长途车站线路增派了180多部机动车，返京高峰期间呢14条火车站夜班公交会同步增发车次。 嗯， 啊，咱去车站啊机场方便多了。 对，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作为北京地区过年期间民俗品牌展会老北京年货大集现在开始，到2月10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除了老字号品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货一站式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今年上市的年货总量将比同期上升 5% 到 10% 以上，知名大企业将上升将近 25%。 在价格方面呢，坚持走亲民路线，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保持同期水平，贴近百姓需求。一部分创新特色产品的价格呢有小幅提升在 5% 左右，毕竟人动脑子了，是不是？ 对 啊，年货糕点礼盒产品每盒100元左右是占市场主导，达到 80% 左右。 对对对，其实老北京啊就特别讲究过腊八的时候，这一天今天就是腊八节。 那我们过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腊八节的故事，好不好？ 先说一条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然后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昔时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让长江之水天际流。青山楼外楼，青山下楼已不再有，紧闭的窗前你别等候，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时光呀流水你匆匆过，哭一哭笑一笑不用说，人生能有几回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我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想要给自己的性别争取什么样子的优待。 对呀、 啊看看啊，这个我们来这个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我觉得说的特别好的你先说几条你的。 我认为好的呀、嗯、那当然必须得给我们男性争取一些这个福利了呀。 哦， 对吧， 嗯 ,K 谢就说了， 嗯， 求国家安排三九男神节。 哦， 每次我们公司女同事过三八女神节都高调的放假、他们聚餐，他们购物、他们郊游、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只能默默地咽下羡慕嫉妒恨的口水往肚子里咽、 你咽了口口水，你是羡慕放假呀？ 对呀， 还是别的呀？是吧？哎，那个，我看一下 ，Brandy 也是说希望能够给男生也放一个假， 啊、对， 男的也放一个假， 就是、 女的三八过一个节是吧？ 啊、 那男的我们就三九吧， 我们也是半边天呀， 或者是就三八同时放嘛，对不对、 啊？ 你不能让女同胞自己出去，多危险啊！ 啊，对呀， 是不是？ 尤其是他们要去商场， 多危险！ 不是商场危险， 不是商家多危险，这么多女人涌进来， 关键他们家老公的钱包危险呀。 对，而且当然我们来看啊，我觉得还有一位说的特别好，刘鹏 啊。 他说呢，今天是腊八啊，先祝高帅腊八快乐。我们一会儿会说说腊八啊。 谢谢。 那我觉得呢，如果让我争取的话，我觉得应该给我们男性研发一款新型眼镜 啊， 或者是特别识别系统。 干嘛呀？ 就是专门识别自己的老婆今天是不是换了新衣服，有什么新变化，这个妆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600多件衣服穿哪件出去好看呀、啊、等等。 你们家太好了 啊，每天被老婆问这种问题我简直是不堪其扰啊。 就说哎，你看我今天这身新衣服怎么样， 哎，好看吗？你这其实这个就需要你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文学修养。 哦， 你说词你还不能说的一样， 你得看看红楼梦， 哎， 你得会吟诗作赋。 哎， 我的天。 其实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我们同学聚会 啊， 把我们的这个班主任也请去了。 哦，好事儿、啊。 我们班主任又在那、就给我们讲、 怎么着了？ 最近花了很多钱啊，报了一个班，专门学习夫妻关系啊。他说 班主任是 男的 啊，男老师 啊。他说这个学了以后特别有用啊。我们说怎么了？他说，哎呀，原来的时候我从来不说他衣服不好看啊，或者是穿哪件衣服这个怎么样、不评价 啊， 就会发现矛盾那么多。原来只要解决矛盾，只要夸他穿衣服好看就行了。 对呀、咱们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啊、 哎、是不是？开玩笑啊，当然他这个是开玩笑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小细节还真是能够影响关系。 当然了，夫妻之间平平常常的生活、过日子不就是这些细节决定的吗、 哎，再来看其他的朋友啊。 Snow 就说了，每次过红绿灯慢的，加油时排队挂错档的、还有在路上突然变道的、路上开车慢吞吞的，老公就会在旁边说，哼，这肯定是女司机 啊。 哎，告诉你啊，每次他这么说我都不爱听、我老公那驾照还没我拿的早呢、切，女司机她也有高手啊，比如说 for example me 就是我、 哎呦， 我就是女司机的高手 啊啊啊！那你比如说，那你想你要给自己争取一个什么优待呢？ 可以上路横着走。 哎，别哇，蕾蕾你可以啊，蕾蕾、 我是不是招骂呀？ 不，我可以上路横着走。你开的是螃蟹，我跟你讲啊，大闸蟹啊。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叫石小喵说了，我呢，其实他和乖乖小熊说的是一样的，说我希望公共女卫生间能够多一些位置 啊。对对对， 哎，然后呢，每次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实在是排队排不起啊。 嗯， 好像有科学证明，女性上厕所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两倍。啊，反正每次高速服务区都是女厕在排队。 是是， 这个确实 是。这我有研究，大概男性啊，这个上卫生间，这个如果是小的，45秒以内。 我天哪，磊哥，你这个还真有研究。 女性是1分30秒以内，所以是她的两倍。 高磊，你平时都干些什么？你干些什么？ 研究资料。 哦，研究资料。 我科学研究、我是秉承着严谨的态度。 哦，你没有就是实地就是社会观察吧？ 没有，我闲味儿。 就是研究啊，你这个数据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只是看某个资料，我是看了。人家科学家去哪儿蹲点， 时间还真是差不多两倍。 差不多。 而且关键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啊， 就是我觉得是站的地方也是 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他可能站的地方其实可以小一些， 不用说站的，就是这个男卫生间的面积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 你说的比较 对吧，你用那个词让人觉得对 对，就是男的其实因为他的整个的生理构造原因啊，他可以他是竖着摆的， 我觉得你说的是外星人 他竖着摆的，所以他地儿可以小一点。但女性朋友那边确实是因为他们都一个尖一个尖的一个尖的是吧， 我们也有一单尖， 不是啊，但是你 就是 还有不是包间的呢，对吧？还有散座的。 哎呀，要凑四个人打麻将是咋的呀？ 实在没法聊，反正大家都懂的。哎，所以呢，这个提议还真的是需要的各个地方去认真的考虑， 尤其是打商场 啊， 你知道吗？ 对对， 其他地儿还好。 哎啊，好，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这个互动一下，说一说。就是您想要为自己的性别争取哪些优待，或者是你想争取哪些设置、 哪些便利？ 比如说我是男生啊，我就要争取在我们办公室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 哦， 就争取，或者是想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为自己的性别要 这样。我给大帅啊争取去安装一个睡眠舱，他每天中午必须睡一小觉，那鼾声震天的，你知道吗？这女同学怎么休息？ 是，你是这样，我在。我休息好像不影响他们休息、 不影响，不是在他们那儿休息、 对，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咱们说一说腊八节。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接下来时间咱们说一说腊八节。首先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腊八节快乐。 我能跟着腊班儿，腊八听着跟那个 就是腊班儿， 腊班儿， 腊班儿啊， 这更 加个儿化音。 对对对对， 腊班儿节， 哎， 好， 快乐快乐啊！ 哎，各位听评员是高磊说的腊班儿啊，来我看一下。今天是腊八，一提腊八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腊八粥，可是您知道吗，作为传统节日的代表，腊八节的讲究和乐趣还是很多的。 我不敢张嘴了，我觉得都是 看看 我国这腊八节啊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腊祭啊、古人呢举办这种仪式为的就是祭祀八位神仙、什么呢，包括河流、湖泊、森林、树木等等，这不同时期啊所祭祀的内容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虽然说这种祭祀仪式早就没了，但是到现在啊，很多老北京过腊八的习俗啊，还都能看到其中的一些影子。 其实你看看啊，咱们这古人真的是，他们敬畏自然。 是， 我们从一会儿的介绍当中，大家能够自己感受一道。一下啊，比如说咱们熟知的腊八粥，民谣也有送信的腊八粥之说。每年从腊八到正月十六，称之为年喜。老百姓自己要熬腊八粥，然后呢，各大寺庙也有舍粥的习俗。说到腊祭的影子，也和腊八粥有关系。一些讲究的人家，腊八粥不光是用来喝的，也有把腊八粥撒在庭院里的树坑里的、或者是抹在树皮上，这叫净树。 嘿，你还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哈、这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过去呢满足过腊八呢还有这么样的一种习俗，就是跟乌鸦喜鹊都有关系。到了腊八这一天的时候呢，要将一根索伦杆子立在院内的东北角，上面呢挂上西斗，里边装上碎米等供奉之物，供鸦雀享用，也就是乌鸦和喜鹊。 你看看 啊，从中也能看到腊祭的影子。 你看，这是、也是一种敬畏自然， 是 啊，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哎， 我昨天经过一个地方，是万寿路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地方乌鸦特别多 啊？那可真不知道， 真的是在万寿路那个地方，当时。那群乌鸦嘎嘎嘎嘎， 因为大帅来了呀， 哇哇哇，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方，如果有老北京可以跟我说一下，介绍一下。你看人以前还得敬腊八，就是给这些 乌鸦嘛， 乌鸦喜鹊有吃的啊。其实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酒都是腊八的专用吃食，除了吃腊八还有更多的门道，就是人家呢从腊八到春节也有一个敬老的体现，在这段日子 底啊，这是一家人要围坐在老人身边汇报这一年的事儿，这一年里发生的婚丧嫁娶啊、儿女添丁啊等等的都要汇报一下，而且这个时候要修订家谱。 哦，还有这么一说吧、 哎、比如说你看那这今年哎生了 啊， 哎生了孩子，什么高雷，哎好 又生了， 这给添上啊，这添上一个， 我快破产了， 对吧，添上高雷。然后呢不是说生了个孩子叫高雷啊， 好， 然后呢这比如说、啊、你今年你娶了，哎、哦、你要在这个上面娶谁， 婚丧嫁娶呗， 媳妇儿是谁、 啊、 就填上 啊， 这个也是习俗啊。 对对对，刚才也说到了腊八粥哈，以腊八粥为代表的很多吃食代表着祥瑞， 嗯， 邻里亲人呢都可以相互的赠送，可过去啊唯独腊八蒜不能随便送人， 嗯， 老年间这腊八蒜根本没地方买，这就是因为过去腊八蒜的蒜啊，说白了就是算账的蒜， 嗯， 到腊八这一天也是各商号年底拢账的时候，债主要账，借送这一坛腊八蒜算提个醒儿、 哦、 腊八那天我可跟你去算账了、 哦、 就因为有这么个机会，商贩一般都不再卖这腊八蒜了、 哦 啊、你看看这个寓意还挺深刻，要不然我送你腊八蒜一罐、 哦、 咱俩清清总账、 哦、还有这样的，那我看来我得准备几瓣蒜了。 你准备跟谁算了你 是吧啊、嗯、其实这个真的是啊，关于腊八的讲究啊还有很多。 嗯，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习惯这个喜欢自己泡蒜 啊， 对吧 啊、 自己泡这个腊八蒜做腊八醋什么的啊。 嗯嗯嗯，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请到这个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车有荣，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腊八醋啊腊八蒜的一些做法和注意事项。 嗯嗯， 比如说做腊八醋必须是米醋、 哦、 米醋一大特点就是不改变食材的本色、 嗯、 从专业上讲，泡蒜泡在醋里，食醋当中的有机酸增加了大蒜细胞膜的通透性，加速了蒜酶的作用，促进变绿，如果换了陈醋泡出来的蒜肯定出不来那个翠绿的效果。 对对对， 得用什么米醋， 米醋、 嗯、 对对对，而且啊其实腊八醋腊八蒜呢还有这个软化血管降血脂杀菌消炎的功能、 哎、 腊八醋不仅口感好，而且呢可以把两者的功效合二为一。 那你跟您说 啊您要是做那个腊八蒜的时候啊，剥蒜的时候要留意一点，别把蒜的表皮儿就表面啊给抠破了、 哦、 有毛病的蒜不能要、 嗯、 把蒜剥出来洗干净以后沥干，然后呢别图省事，拿东西擦，得避免细菌污染、 嗯、 连蒜带醋装进一个密闭的空间，配比大约是一公斤蒜500毫升醋就可以了，放在低温处泡上一些时日，除夕拿出来正好。 是是是，泡蒜这个包括剥蒜这个工作您就让别人去吧，要不然剥完了满手全蒜味儿。您看我多鸡贼，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住家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的一群乌鸦的，真的我们很多老北京朋友都给我证实了， 是吧？ 在水一方、 嗯、 还有一位闪电、 嗯、 还有这个唐地之花都说了，说确定啊，在万寿路的西北侧有一大群乌鸦、 哦、 还有就是翠微万寿路那一片临街常年乌鸦多、 哦、 我没记错， 就证明那边的那个小环境不错。 哎，其实好像还有一个学校 啊， 北师大 有， 北师大有一个 在小西天那儿， 对，就是就他们学校最多的就是乌鸦嘛。 那得问咱们监制英、 啊、没有，真的是 是吧， 哎，是北师大，好像 北师大本人在那块儿， 首师大呀， 首师大在西三环， 哦，那应该北师大啊。好， 休息一会儿。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舱体验，即日购买尊享三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双福，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33.63 美元之后是震荡上行，晚间金价震荡加剧，最低至每盎司 1331.34 美元之后加速上涨，最高至每盎司 1341.74 美元，最终是收于每盎司 1341.28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341.1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引出来的是因为牛津大学还要专门延长了数学考试的时间。 对、 有人质疑说你这是为了帮助女生得高分，但是也有人瞬间说了，你说你看你这是歧视女性对不对啊，你说我们女生反应慢吗怎么着啊，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说说这条新闻 啊。 那我们今天呢由这儿到引出来，其实不是说设置了这个东西就是歧视女性或者怎么样 啊， 有的时候反而是为了帮助，对吧， 就让大家更好的去做题嘛。 你比如说我们这、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咱不光说女性了， 是啊， 咱们男性也说一说，都是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一些你认为可以设置的一些便利的设置设施，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样的， 争取更多的一些利益和优待。 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众发过来的啊，说这个是替他媳妇儿发的，应该是啊，朱红军 是 替他媳妇儿发的。他说，他媳妇儿说啊，建议在北京的每个写字办公楼里都设置有公共的母婴室。 说得好 啊，这个还真是必须， 真是。 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还多次呼吁过。 当然了， 对， 你怎么了？ 我打了个嗝，是不是？哎，这个真的是因为这个当妈妈的非常不容易，有需要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 当然了， 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以前呢碰到一些那个单位同事，他们都就跑到那个办公室里去 啊，对啊，或者说是在一个小会议室什么，大家您就辛苦先出去一下， 啊、 我先办点事儿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有的时候确实挺麻烦， 而且他张嘴就挺尴尬 啊，对，不好意思， 是吧？ 而且有的一些公共的这个区域，它里面是有摄像头的。 哦， 所以你更不方便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你会议室什么的办公室它都有这个摄像头吗？ 哎 啊， 所以啊今天咱们大家都这个一起争取给自己的性别争取点什么啊。我看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聊这个腊八粥的事儿啊。这个张海明威说，小时候睡在大炕上，每年腊八一早3-4点钟母亲就会起来熬腊八粥，这样一早呢我们就能吃上腊八粥了。现在母亲老了，家始终是我的港湾呀。哎呀， 那当然， 你看一下子想起来了以前那个腊八粥的一些记忆。 对， 那你现在学会怎么熬了吗？ 哎，我特别想熬啊，问问大家，其实腊八粥里边应该有什么样的佐料盒，就是 你这一问 熬的是什么东西。 一会儿这半个小时没别的了，全是这个。我告诉你， 我到现在没弄明白 枣， 反正我就知道枣和 百合好像也有。 没有吧， 我怎么看到还是什么，我今天早上喝的怎么里边有百合的感觉。 你今天早上就喝到了 啊？我们的食堂有腊八粥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食堂特别棒。 有，就是专门做了腊八粥啊。 对， 好， 来看看继续话题的内容。 Chocolate 就说了，我希望啊给女性产假多一些。 嗯， 我琢磨着掐指一算，来个3年左右吧， 给女性的产假 啊，3年，他说可以啊，特殊待遇，比如说在家办公之类的，这样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也可以不用太辛苦老人带孩子。 哦，他希望给女性产假多一点。那我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估计很多男性也会有想法。前两天还有人在聊说，为什么不给男的来点产假？ 有啊， 咱们有吗？ 男性有啊。 就是其实就是 就那几天吧， 不是不是，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呢，而且是可、 哦、 当然是每个单位不一样啊、 哦、 可以把男性的这个产假直接转到你媳妇儿的名下，就让他再多休一个月，有的单位可以，有的不行啊。 哦、但是你觉得高磊，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是你自己休好还是说转给媳妇儿好？ 我觉得还是转给媳妇儿。就是他可以多休息一下，而且呢孩子的哺乳期更，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倒是觉得人家为什么要设置一个男性也有这个产假，就是让你去陪一陪， 就是月子里吗？月子里陪吗？ 对对，就照顾一下， 对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你这感觉把假好转给媳妇儿，行，你自己在家玩吧，我自己走了。 对，有咱妈咱爸呢，是吧？ 那好，对，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这个哎呦，还有我们的老听众飞扬，今天是飞扬的生日 啊，大美女，单身，工作优秀、 哎、 人又漂亮， 哎呦， 但待字闺中， 祝你生日快乐， 赶紧把你 祝你生日快乐， 祝飞扬生日快乐， 祝你早点嫁 出 去 好嘛。一二三啊，就真心的祝飞扬生日快乐哈、 嗯、 美女加油。 哎， 一二三道说了，我觉得吧应该有婆婆节、 啊、 我是个儿媳妇儿、 哦、 真的体会到了做婆婆的不容易、 哦、 帮我哄完了大宝又得哄二宝， 哎呦，这 大宝放寒假了，哄俩宝， 嗯， 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啊，四岁就寒假，哦，幼儿园。婆婆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必须得有婆婆节。 你看人家儿媳妇 啊， 对不对？ 婆婆节那一天，女职工休假一天哄孩子，让婆婆休一天假，好好休息。那您这反正说了包归了包堆儿，就是还是给自己又争取一天假。 没有，不。人家最起码人前面这个认识还是非常到位的、 还是有高度的， 哎，非常到位的、对不对、 对， 我们会把这段录音专门截下来。我们这位好媳妇叫什么名字？ 一二三道， 一二三道啊、好，这个向这位好媳妇学习。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大家继续给我们自己的性别争取一些你认为应该添加的什么样子的这个 优待，对，优待或、福利哈。 哎，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组这个，先带来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京城的蓝坛两支劲旅将会共享一个主场，是怎么回事呢？ CBA 公司日前同意北京控股俱乐部提出的申请，将北京农商银行队接下来的 CBA 常规赛的三个主场比赛，也就是分别是第30、第34和第35轮，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迁到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棵松体育馆举行。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啊，北农商队呢将与五棵松体育馆的主人，也就是主场的队伍北京首钢队共享主场。 嗯， 那么近日呢，首钢队将在昨天晚上将已经在这个主场对阵吉林队。那么近日呢，北京农商队呢将在新的主场挑战辽宁队了。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啊。磊磊，你还记得咱们的 U23, 我当时说过 U23 咱们不是被淘汰了吗？ 啊， 是不是 输了 啊、就亚洲杯嘛， 是 吧？ 啊、 你知道谁进决赛了吗？ 谁呀？ 我这样，亚洲的队伍你觉得能进决赛的 啊， 你猜猜会是谁？ 决赛是两支队伍是吧？ 对不对？对对， 两支队。 你猜，就是 两支队伍，第一支，反正我印象当中应该踢得特别牛的，伊朗， 啊，你觉得伊朗能？ 伊朗， 嗯， 还有，哦，对，还有另外两支呢，东亚球队，那个不喜欢，就日本吧， 嗯， 伊朗跟日本， 你觉得伊朗跟日本？ 我觉得他们俩可以。 我告诉你，你知道谁进决赛了吗？ 谁啊？ 越南。 真的假的呀？ 越南， 你逗我呢？ 真的是越南？ 越南踢过亚洲杯吗？ 真的是越南。你看，像你这个反应是对的，就是很多人说觉得越南是亚洲的鱼腩啊，谁上来谁虐，是不是？ 对， 哼，咱中国队 U23 小组没出现，越南进决赛 哇！ 而且关键是人家是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卡塔尔， 卡塔尔可是强队呀、 啊。哦，然后呢，冲进了 决赛， 真的呀？ 哦， 咱心里您这琢磨琢磨这事儿吧，人都能进决赛， 哎， 包括泰国队足球队场之前也踢过非常好的成绩，是不是？ 哎呀，这个所以啊，咱们也不能老说以后说咱输了泰国，输了马来西亚，输了什么 新加坡， 就有人说咱什么队都能输。其实是人家都在变强啊， 对，人都在进步啊，咱不能原地踏步，原地踏步那就是退步啊。 哎，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说一说雪上训练基地落户京西矿区这件事情啊。拥有60年历史的北京西郊穆成建矿区即将变身成为中国雪上项目训练基地以及大众冰雪运动休闲公园。目前的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矿区旧址上联手打造一个越野滑雪、跳台滑雪等项目的训练和比赛场地，以解国家队备战冬奥会的燃眉之急。 哇！而且根据规划呢，改造之后的矿区啊，将建成有跳台滑雪、跳台群、室内越野滑雪场，那得多大个儿的呀！还有这个雪上项目科学运动实验室、体能训练中心、运动员公寓等配套设施，基地有望在下个冬天，也就是2018至2019的雪季投入使用。在北京冬奥会之后，这个基地有望持续开展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并吸引更多雪上项目和娱乐设施进驻。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啊！以后咱们去玩雪滑冰又有一新的去处了。 哎，那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通州首个可拆装的冰场免费开放。 哇， 可拆装冰场。冰场都能拆装了， 对呀，好先进啊！ 哦，真的是， 看那冰怎么拆呀？ 你看，所以说我们小时候小时候玩的东西，长大了就玩大的，你知道吗？ 就变成现实了。 估计这对对对，你看这个设计者，一个一定是小时候玩积木啊。 啊，通州首个可拆装的这个冰场啊，也是通州首个室外公益冰场，昨天的正式开放。冰场占地900平方米，哇，好大，可以同时容纳30人上冰。 冰场位于通州体育场，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节假日不休，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民上冰体验需要自带冰鞋、护具等设施，现场也提供专业的教练。不会滑冰又想体验这个冰上运动的市民，还可以双手紧握助滑器扶手，缓慢在冰上行走。那冰场运营将视天气情况而定，预计今年3月底停业，今后还将组织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雪上体验活动，开展冰雪嘉年华。哦，这个还是免费的。 对对对，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写错了，不仅仅是30人啊，可能应该同时能够容纳不少人上冰去玩耍呢。 900平米 好大的，30人不可能，我觉得差不多100人吧左右应该是没问题。 我们 对对对 对对对，反正这个事儿是个好消息啊，位于通州体育场，大家到时候离得近了可以去看一看啊。 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内容就是 说一说为您自己的性别，你想要争取一些什么样子的优待。这个来看看大家想要给自己的性别争取什么呢？阿修罗说的特别好 啊， 一看就真的是从自己的男性的角度出发，他就说我就想提一提那个世界杯、欧洲杯的时候能不能弹性上班，真是太痛苦了。 有的公司是这样的呀， 就是老板是球迷还行， 一般是就是他是外企公司，而且这个外企公司所属的这个国家是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了，肯定是弹性上班，因为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得 看球。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中国企业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国队早日进入世界杯。哎， 13亿人同时休假、哎、 你信不信我跟你讲、如果真的咱们要是进了世界杯，绝对的就是中国企业到了咱们那个踢的时候 啊， 很多公司绝对给放假， 必须的。 咱们的这一些老板也不是不通人性， 那当然了， 对吧？ 从上至下、全体支持。 哎，就是 努力。 关键是，就是就用孙家小林的话说，就啪啪打脸啊！中国队、哎， 来不说这事儿，说说别的啊。甜甜薄荷糖说了、我想了半天，需要给自己的性别，我是女的啊，争取什么样特殊的优待？没有啊，我告诉你，因为我是女汉子，我家电能修。大米能扛，开车技术公认的好，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你说我怎么办？那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有男朋友吗？ 哎，你这个问题太伤人了，是吧？是我自己都能干，我就不。 那也许人薄荷糖拍着胸脯说：“我老公都有，孩子都能打酱油了。”真是、 但是就是我这些事儿还是我全干，是吧？ 那要你老公干嘛？ 对，还有你别说，网友才说了啊，人这位朋友他说：“我希望能够给女性打造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 啊 和空间。”太烦人了，回家不会干活，只会捣乱，你知道吗？这个位朋友一看就是被自己老公烦死了，快点， 那 就光坐那儿就像高磊差不多，我估计啊，不高磊不会，高磊主要是他的本性是想什么都不干， 但是我经常帮倒忙， 但是呢，一定会被打的，就是什么都干， 鼻青脸肿、 但是他说的这个就是没有男性的世界，打造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可以给你打造一个没有男性的世界，但是还得给你配套。 啊， 弄一条子母河， 女儿国呀、 对， 这 是吧？你要不然的话，这 不行、要都是女的话，他们那世界，我告诉你，天天鸡飞狗跳，天天上演《甄嬛传》，那家伙天天都是坑，背后是刀的谁捅的都不知道，真是。我不是吓唬你们，你们别这么畅想了啊！唐朝丽子说了，女生的平均寿命比男生长。但是男士要比女士退休晚五年，不公平、因为每次到三八妇女节，女士还半天休假，还有500块钱电影票 哦 啊！你们公司这么好的，还发500块钱的电影票呢？ 哇、 这男的肯定得看红眼了。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 啊， 你可以给女性发福利， 那怎么着？ 是不是？你多少考虑一下我们的心情？ 对呀、可以女同事邀请男同事一块看 哦。那不出事儿了吗？对吧？你回就是有老公的回家跟老公看 啊 没老公的就是 邀请男同事看， 哎，是吧？ 对， 哎， 赵爽，赶紧邀请我吧！啊， 整个世界安静了，真的安静了，怎么回事？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呀， 嫂子。借你一双慧眼， 这两首歌好吗？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一组实用资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如果你要为自己的性别争取某些什么样子的优待或者是特殊的设置的话，您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分享一下，看看您的想法。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仪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将于1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上映的犯罪动作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近日爆出伊桑霍克的一组最新剧照。作为多次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知名演员，伊桑霍克在本片当中将会搭档许晴。 哦，许晴姐姐啊。 哦，挑战全新风格，扮演孤胆硬汉杀手。哎，我真的觉得许晴是属于那种真的有点那种古典美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 你别看他已经都快50，但是真的风韵犹存。 哦，哎呦，这，哎呀，不说了。 而且他演的那个叫现在演的那个超长版的那个话剧叫什么来了？他已经签了连续的5年，也不10年的约。 哦，是吗？ 这哎呀，叫什么来着？ 这脑子 8个小时， 你先想一想， 那个， 你先想一想。 好好好好， 嗯，再来关注一下。 其他的消息啊，中影签约导演、行销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大雪冬至》将于本周五公映啊，也是本周五北京的首映式现场。刚过80岁生日的主演祝希娟表示，自己当初接演这部电影主要就是很想给现在的空巢老人做点事情。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全社会关心空巢老人的生存状态。如梦之梦，我想起来了。 哦，来看一看狗年首部萌犬合家欢动画电影《狗狗的疯狂假期》将于2月2号在全国公映。那片中呢，勇敢的小猎犬奥子率领一群小伙伴与反派斗智斗勇，并且最终突破重围回到家人身边。影片在寓教于乐的氛围当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成长的故事。你等等啊，我先查一查这个狗狗的疯狂假期是一部国产电影，还是一部 引进片？ 引进片啊。 哦， 因为我有话想说。 你，我还以为你有票想送呢。你，哦， 这个是一个引进的电影， 哦，引进片， 西班牙的电影。 哦， 我为什么想说，因为我现在觉得发现啊，有很多动画片，就是国产动画片，给那些人物取名的时候就非得起个英文名。 哦， 不是说我反对英文名字啊，英文名字其实挺好的，而且在一些公司里我后来了解到，比如说人有的公司为什么起英文名，是因为你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中国人讲礼节， 是 比如说叫高磊， 嗯， 你加一个高磊，直接叫感觉 有点 不礼貌， 对，生硬。 哎，比如说高老师，非得加个磊哥， 又觉得太客套。 对 啊， 所以呢，他们就用一个英文名，比如说你的英文名叫什么？ 我的英文名叫哈德森，来源于美国的哈德森河。 哎，就是这样，比如说干了，见了高磊以后，你也不用叫高老师，不用叫磊哥，就是哎哈德森， 哎， 就这样，他就显得就感觉是一个平等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英文名。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们的有些国产动画片非得给他里边的人物起一些什么叫什么 Fight 什么，就起一些英文名？ 就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他这个故事的这个构架是发生在比如说在国外的某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方，咱可以。但是如果你这个故事背景就是在咱们大中国， 或者是虚构的一个神话世界，你为什么非得起一个 那就没必要了。 我就每次看到这样的动画片，我就有点反感啊。 嗯， 说说自己的感受， 说说感受，说说感受哈。 好， 我们继续看电影。春节档合家欢巨制《捉妖记二》，那么即将于2018年的大年初一上映。昨天的片方发布了新年推广曲《一起红火火》，凤凰传奇组合演唱了这首充满了欢乐气氛和民俗元素的推广曲，你信吗？ 嗯， 这首歌曲估计会上央视春晚。 哪一个？捉妖记的这个？ 对啊，《一起红火火》呀，《凤凰传奇》那一般 有点晚了，有点晚了。 这几年 他大年初一才上映。 哎，我告诉你，这歌早就露出来了，肯定的。 你大年初一上映，电影没上映，你大年三十晚上给人把主题曲放了？ 不，人家已经公布了，发布了。 哦，已经发布了， 昨天就发布了。 哦， 我就说这歌啊， 嗯， 一般好像最近几年《凤凰传奇》都是央视春晚的开场歌舞。 嗯，哎，如果你猜对了，我给你发红包。 真假的呀？ 真的。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聊的想给自己的性别争取的权利。 爱是枷锁，我会借口说我关了漂泊。世界的男人，世界的男人不是脆弱。为什么醒来工作梦里寂寞，为了明天没了自我。有泪也不愿流，有话也不肯说。 哎呀，我看到了几条，我觉得太逗了、啊。 说啥了？ 这个有一位女性朋友啊，叫美肥的小蜜斗说了啊，我就想争取一个特赦。 特赦谁呀？ 什么特赦呢、啊、就是一旦女性发现自己老公出轨了，直接弄死他，不用承担责任。 我告诉你，跟这条相对的就有一条。 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 啊！ 我也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 什么 ？Emily 说，我老公说了， 嗯， 需要为男性朋友建立一个家暴庇护所 啊， 配套一个心理调节室、 啊， 不然天天挨揍我受不了。 这是你看，这是。哎，这两位应该是不是夫妻两个人发过来的？ 不是，绝对不是。这、 啊、 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心理需求、 哦、 啊， 是吧？ 每个社区最好设置这么一个家暴避难所 啊。 哎，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当然，我们相信那个 Emily， 那个谁，美肥小蜜斗啊，说的也是玩笑话啊。 对， 当然表达了他一种对于这种现象的愤恨啊。 是是是，当然这是原则问题。嗯、 对 啊， 毛草儿说了，说半天。我觉得凡是给女性放假的日子能不能真正的执行到位啊，各位 好、啊、这就看你们公司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广告，欢迎您和我们往互动。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P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专业气象老师，为大家带来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李老师。 你好，早上好。 哎，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吧啊。 哎呀，就是一个冷字可以概括咱们基本上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了。 嗯， 最冷的当属是内蒙古的东北部和黑龙江的北部地区。我说这个冷啊，是在零下，像今天早上是-40度以下。 嚯、 哦，和咱们北京这个冷可不是一个级别了。 嗯， 因为咱们北京呢，今天早上也是创造了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像观象台是-12.9度，这在入冬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昨天呢是-12.3度，那你看和这个我说的东北部这个地区来说呢，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现在像内蒙古的根河，今天早上我看08点，它的实况是-45度。那咱们北极村这个漠河也是-45度。所以这个温度是相当的低的，当然这个低温呢现在区域也在向南方扩展，现在0度线啊，最低气温呢0度线基本上是沿长江这个一线南北来分的，长江以北地区基本都是在0度以下，以南呢现在基本上都在0度以上。这是当然这个下雪的地方现在还主要是在我国南方，像这个淮河以南到长江以北，今天这个要出现小雪了，雪量并不太大。刚刚我听到这个咱们全国会商的一个情况，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后两天，像长江 和淮河这个区域将会出现暴雪到大暴雪。 嚯！ 然后呢，像这个湖南，包括江西的一个地方，有可能出现降雪，倒并不太大，但是要出现冻雨，这个可能对交通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说你要是开车出去旅行的话，往江南那边走，可要遇到麻烦了。因为这次雨雪的冰冻灾害持续的时间要比较长，像基本上是从今天夜间开始，然后呢到26号稍有减弱，到26号夜间到28号这个期间又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雨雪过程，所以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这是雨雪的情况。低温的情况呢，只要持续出现在这个地区低温，所以啊这个冰冻的灾害、路面湿滑这样的状况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一点出外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冷咱们好办，但是这个交通的问题出现问题就影响你的行程了。 嗯，好的，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气象分析，谢谢您。嗯， 再见。 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南四环肖村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目前的东部地区联络线方面，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东向西方向，朝阳北路十里铺路东段东向西方向，那么广渠路百子湾路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另外这一时段的北部地区的联络线，其中啊圆明园路的肖家河桥、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鼓楼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想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什么样子的福利，对不对？ 对对。 然后呢，当然我们刚才在前一段时间，在前个时间段啊，有一位女性听众飞扬，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 啊。然后呢，高磊还专门去见过人家。然后呢， 对呀、啊 对。主要是 我有照片为证， 主要是去接私活被碰上了。然后呢， 对，他那天干嘛去啊？ 哎， 人家去参加私活是吧？啊，然后一看，哎，找的那、哎、就是人家主办方说，哎，女主持啊，我给你找了一个男搭档啊，听说是专业的。啊，飞扬说，是吗？男谁呀、啊？啊，叫高磊。没有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真不是这么回事， 那真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但是呢，我们说了飞扬的生日。然后呢？结果有一位男生就直接发过来一条微信， 怎么了？ 我首先要特别鼓励他 哦。 他说：“我就想问问飞扬，你想找什么样子的？ 嗯嗯嗯， 我是88年的，家在通州，本科研究生都是在中财读的，目前是在企业上班 哦。 高帅，你要觉得我们合适，给搭个线儿呗。”他是很认真的。 哎，好像飞扬也是，就是90年左右的，这年岁还差不多， 是吗？ 啊， 哎，我们节目啊，跟大家说，我们节目还真是撮合了。我们之前组织的去空中草原的单身旅行，有一对已经结婚了，人家 对，都办完婚礼，领完证了， 我还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啊啊，做了证婚人， 做了证婚人。高磊为了逃这个份子钱，跑到了上海躲着啊，就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然后怎么也联系不上他。哎，磊哥，我帮你把份子钱交了，你先 找我。啊， 真的呀？啊，对。 你这没经我同意，你给谁钱呀？你太过分了你！我本来就没几个钱儿。 哎，但是所以我们 还没说完呢，这事儿 我们很认真的，我们很认真的，我们可以，你这样，你把你电话发过来吧。 哎，可以， 是吧？ 再发一张你的这个 照片，你把你电话，你把你照片 啊。我们先把把关， 我们先看一看， 因为飞扬我们是非常熟悉了，这姑娘特别好。 对，对，这姑娘其实性格脾气真挺好的， 特别好，特别好。 所以你发过来好吧？我们看有机会帮你给。牵牵线，咱俩 是是是， 你觉得咱俩有没有找到七大姑八大姨的感觉？ 这年底了，我告诉你，就回家之前突然多了一男朋友女朋友，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当然还有 Emily， 刚才有很多就是媳妇儿发微信的啊，然后像 Emily 发了不是一条说什么？希望给她老公设置一个那个叫什么家庭防癌奏的那个， 对， 再配一个心理调解师， 这是她老公的要求。 哎 啊， 关键是这个她老公一听 Emily 还说了一句说，哎。这不你英文名吗？然后一听内容他就默默的笑了。老公在内心想，千万别挨揍啊。 真是老公不容易，默不作声，你知道吗？ 哎，你比如说石头就说了，哎， 说什么呀？ 听了你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想争取一个权利。 什么权利？ 换性别 啊？ 男人的艰辛我已经尝到了，我现在就想看看女人的辛苦，我好确定我自己到底是做男人还是做女人。 我偷偷告诉你，女人更苦。 是这样 啊， 你不用偷偷告诉你，兄弟，你这个权利我可以帮你实现。 为啥？ 送你一本《葵花宝典》，但是呢，我不包售后，能不能回来不好说， 你自己练去吧。再来看看 DM 就说了， 嗯， 我是男性 哦， 但是我希望能够给路上开车的女司机们一些优待 哦， 具体没怎么说，因为80%的美女公主们呐，她们那个开车技术啊，都能吓死我，好像开的都是没有反光镜的车，都能够给你别停了。 哎，你看啊 ，DM 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大部分很多人我们说有的时候诟病女司机的一个地方。 嗯嗯， 但是我在这里，各位听好了， 嗯嗯， 音乐拉下来，我要说一句公道话。 说， 其实，在路上开车的一些恶习，比如说别车呀， 嗯， 转不打转向灯啊， 嗯， 等等的一些行为习惯啊，它跟性别没关系，跟性格有关系。 嗯， 我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过，我发现那些生活当中比较自私的人，他们开车的习惯会非常的不好， 不管不顾。 哎，你比如说那些生活当中比较自私，不太为其他人考虑的人， 嗯， 他开车有时候他就不管，他就想不到说，哎，我要不要看看后面的人， 嗯， 或者是我这样走会不会去挡住别人的路 啊？ 他就没有那种利他的心在里边。 对，帅说的这个是没错的，确实是有一方面人是这样的， 嗯， 还有一些确实是姑娘们啊，就是他呢对于这种机械的操控可能是缺少一根筋 啊， 就他真的是无意的。 我们说的是什么， 啊， 我们说的他说的这种像别车呀， 啊， 什么打转向灯啊，这个我说的是你说的那机械操控是比如说他有的时候 他 有一些手忙脚乱， 对，他 那个 他不打转向灯他也是忙的，他别车他也是这无意中造成的，你知道吗？那些姑娘们 这个还是更多的是跟性格有关啊， 嗯， 所以我们这也不要歧视女司机啊。再来说一说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留言啊。 飞扬留言了， 嗯， 哇，好神奇。是不是觉得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即将开始的样子？ 在电波当中，你偶然发出了一条过生日的微信，有一位男生 就默默地注意到了，并且留意到了，并且主动地伸出了橄榄枝。 你的心是不是此时此刻被电波击中了呢？ 而且你是不是也在期待这个男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男生嘛？请听下回分解。 这飞扬急了。 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聊天。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将会有八项出入境的便利措施在下个月实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些新措施呢，涉及到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助通关等多个方面啊。 对对对，我们一条一条说吧。首先第一条就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在全省区市范围内办理出入境的证件了。 还有就是省内。内居民可以在全省区市范围内自助办理往来港澳台的旅游签注。 还有第三条，符合条件的外省区市居民呢，可以就近办理出入境的证件。 哦，这个挺好。另外呢，就是自助查询往来港澳台签注剩余次数，就可以自助查询啊。 对，包括还有什么呢？免费提供证件照相服务。 哦，免费提供了。原来都要照30 哦，对，30块钱好像 免费了啊， 好好好事好事好、 再来说一下，为外籍华人提供签证居留便利， 对，还有就是大力推进自助通关服务。 第八项就是呢，为自助通关旅客提供出入境记录凭证自助打印服务啊， 对，节省时间。其实这八项这个便利措施与前期推出的便利措施相比，手续更简便，惠及人群更广，便利程度更高，那么使更多的人呢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办证了。 另外呢，同时出入境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也将会进一步提高，比如说这个自助通关、自助办证还有自助查询逐步成为了出入境服务的一种常态，更多出入境人员可以自助通关，只需要刷脸按指纹即可以完成边检查验手续，更多的申请人可以通过自助办证设备24小时随时申请查询往来港澳台签注。前期在部分重点区域实行的向外籍华人签发长期签证居留许可的政策呢，将推广到全国实施，进一步增强外籍华人的这种归属感。 对，哎，我不知道帅你那个护照是新版的，是带芯片的还是不带芯片的哈？反正是我那就是带芯片的，我就感觉到了这个回国之后那个便利性。 对，就是有那种什么中国 快速通道， 中国居民请走这边。 对对对，用那个电子签证，因为它里边是有芯片的，直接把这个护照放在机器上，它一扫描，你再摁个手印，全程20秒你就通关了，根本不用排长队。 最关键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作为中国人的那种感觉，他就这是我家的感觉，哒哒， 回家了， 刷卡过关啊！好， 真是方便多了哈。来再看看清代皇家冰戏再现昆明湖。颐和园昆明湖冰场近日举办了传统的冰戏表演，演员身着清朝八旗将士服装在冰面驰骋，再现了清代皇家冰戏盛况。那么从近日开始呢，北海公园也将在南门的荷花湖冰场连续举办5天的冰戏表演。哎，那大家伙可以去瞅一瞅啊。不错不错，我记得好像我第一次看这个冰戏表演还是在《甄嬛传》。今天说2遍的了，真的呀，就是里边那个娘娘，不是就是为了博得皇上的欢喜，然后自己嗓子哑了以后就练冰嬉嘛。 哎呦吼！ 当时那个场景还挺长的一段呢。 厉害啊！来看一下啊，说是这个19号上午，冰嬉队员身着清朝八旗将士服装，在昆明湖上进行了一场冰嬉表演。12变换队形，12展示高难度的特技动作，一会儿像跳舞，一会儿像激烈的格斗。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的驻足围观。那从前天开始呢，北海公园将在南门荷花湖冰场连续举办5天的冰嬉表演。据了解，冰嬉表演每天安排六 场，从上午10:30开始，间隔1小时表演一次。 嗯，是的。好，我们再简单说一说故宫博物院的新消息吧。 嗯， 故宫呢将在宫外建新的展馆，计划落户前门或者是隆福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介绍，未来的一大批故宫文物将在宫外亮相。那么这次故宫与东城区合作呢，包括打造一座故宫近现代文物博物馆。目前的新馆已经是进入到了选址阶段。东城区的相关负责人透露，美术馆和隆福寺区域或者是前门地区都在考虑范围内。可以肯定的是，新馆与故宫的距离将在1到3公里范围内，便于布展。那么宫外新馆将尽量的按需定制，满足故宫提出的面积展陈的条件需求。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旅游的预警啊！菲律宾吕宋岛上的马荣火山22号喷出了巨大的火山灰云，火山灰降落在附近的一些地区。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当天将马荣火山的警戒级别升到4级，表示几天内可能发生危险的喷发。那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火山灰云高出火山口10公里，喷出10公里啊、 哦！ 就直接从这个咱们北京电台一口气喷到了传媒大学、啊， 我知道、哦、真的太吓人，太吓人， 哎、对吧？你把它横着看，就是这么长嘛、哦，对吧？马荣火山还于21号晚到22号。天亮前喷发熔岩。那当地的电视台画面显示，火山灰云出现在火山脚下市镇上空，大量的火山灰降落在一些道路、建筑屋顶和树木上啊。所以他们当地这个研究所所长建议所有人，不论是居民还是游客，都不要进入危险区域，航班不要接近马荣火山的山顶。非常高的、嗯、10公里呢， 对呀、啊、万米高空了哈。 对， 咱们劝说所有的旅行爱好者近期要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千万别再去了。 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呀，我正在做红娘呢，哈哈哈！ 好像看起来有些眉目了。 没，就是啊，那个人家这小伙真的发过来了照片， 挺帅的，白白净净的， 挺好的这小伙 啊，像个书生的感觉。 你看啊 啊， 这个、真的是， 就是头发有点长，你回去给我剪了。真的， 哎， 我告诉你，剪短了以后， 你 这样肯定喜欢。 我跟你说，你 因为我 是 短发， 你幸亏你生的是个儿子，你要生女儿，我跟你说，你这个将来。找儿子，找女婿，能愁死人！我跟你讲， 要求太多了，是吧？ 对，人小伙挺好的 啊。 当然还要看脾气性格。那我们会把你们联系方式啊，这个互留一下， 哎， 你们自己聊一聊。 对对对 啊，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自己的性别有提出哪些要求和想法啊？不是自己性别的优待、啊， 优待有哪些是吧？哈、 嗯， 哎呀，这个你看看哈， 嗯。 万宁说，我希望女性每周五休半天， 哎， 因为女性多数周末的时候得集中大扫除啊，对不对？还得带孩子呀、啊、 嗯， 这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太辛苦了。我告诉你、哎、这半天假能够让女性有点自己的空间，也就是星期五中午之前收班。 哦， 可以吗？ 你问我，我好像说可以就可以。 领导可以吗？ 是这样啊、嗯、就是女性这不已经放了很多天假了吗？是吧？对不对？你要再这么放下去，这个女有可能给女性找工作就更难了。 哦， 对吧？哦，再来看一下啊。当然，我们说今天说到了很多这个生孩子呀，干嘛的？月就说了，说 哎呀，你们说的太对了，要是哪个男人愿意离开父母嫁到我家，用他的肚子给我生孩子带孩子孩子还跟我姓，还洗衣服做饭还做家务还要出去工作挣钱，我拼了老命也愿意为他买车买房买钢琴，绝不会唧唧歪歪，我挣钱让他随便花。男士们看完就收起来换位思考，女士们看完胆小的点赞胆大的转走，什么都怕换位思考，火这个哎呀。 但是我觉得这现在高科技没达到呢，你想也是白想。Ericsson 就说了，特别赞同周五女性歇半天， 哦， 反正我们部门全是男的， 好，就是自己部门没关系啊。来看一下 Sam 说了，作为一个男性，我深知自己很多时候很幸运的沾了自己性别的光。首先你能生下来不会被爸妈不会，就是你生下来不会被爸妈流产，这什么意思？这、 哦、 我这个没懂， 反正就是、哦、就男性呢就会嗨， 在这方面可能 就可能就他说的是啊，就是打小可能有一种这个旧社会的想法，就是重男轻女 哦， 要不是男孩可能就都不要了或怎么着的、哦。但是咱们新社会、啊， 这 对 对对，这都 啊 老黄历啊。 对，来看看梅香雪吧。 嗯， 我希望啊，每年六一的时候能够给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放个假、 嗯、 就可以早点回家陪陪宝贝儿了、 嗯、 真是 我发现女性普遍要求放假， 放假的多， 男性普遍要求 哎，我刚才 安全 有一条我没找着，我应该打个星，就是说出了我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嗯、 就是说提前退休那事儿。 嗯，什么 哎，你看见了吗？ 你要提哦哦，对、啊、说是女性应该、 啊、秋燕说我觉得吧，女性可以45就退休，这样的优待我期待、啊 哦， 45退休嘛？ 人家说的是女性 哦，女性哦，男性打个折呗，五、十、 你现在可以走了，好吧？来来来，说一说，接下来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决定延长数学系和计算机系考试时间，特别是期末考试。校方认为这样有助于帮助女生提高成绩，但是大部分认为这个举动有性别歧视之嫌。 哦，校方承认了是要帮助女生提高成绩啊？ 啊，就是为了帮助校方啊，因为那个呢、我们看看为什么啊？ 对对对，去年呢，牛津数学系和计算机系试行在不改变考题难度和数量的前提下，首次将考试时间由每科90分钟延长到了105分钟，结果女生的成绩有所提高。 嗯 啊，那么在牛津大学，数学呢是男女生成绩差异最大的学科之一。去年仅有7名女生期末成绩是优秀，而成绩优秀的男生有45名。 哎，人们普遍认为女生对于时间更敏感，更容易感到时间压力。你确定？你这个教授得出这个结论的教授一定没等过女生吧？是吧？啊，说但是考试应该。考察的是数学理解力而不是比速度，延长考试时间有助减轻那些对时间压力比较敏感的学生受到的影响，进而减轻近年日益扩大的男女成绩差异。不过批评人士认为这一变化暗示女性数学成绩不如男性，涉嫌性别歧视。但我觉得其实本身它这个条件，它这个原因就不成立。 对， 你觉得女性时间压，我觉得这个还是肯定是跟性别还是没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对吧？ 包括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其实也都是没有什么任何关系的。 没有，有的时候思考问题的， 啊、 比如说一些习惯或者方式，或者是擅长的东西， 啊、 这个可能男女 是有偏差的， 是有别， 是是是。 但是比如说对于时间的压力的感知， 紧迫感 ，我觉得这个 每个人都一样， 对吧？ 对呀、啊， 也有男生经常是那种就是很守、 啊、 很守时 啊，对。 然后你也有男生很拖沓， 对， 老迟到， 都一样， 对吧？ 啊、都 一样，都 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授 一看单身吧， 他闺女是不是这届的女考生啊？不是吧，女学生啊？ 哎， 瞎猜瞎猜啊！ 对对对，好，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有什么样想要争取的啊！ 我告诉大家，大帅正在做一件好事，就是把他们那照片啦、什么联系方式啊，正在 copy 给他们互传呢，是吧？哎呦，真是希望能成一对哈！ 哎呦，哎，如果真的他俩成了，我觉得啊， 是不是得请咱们吃饭呢？ 对呀、啊，我们 100多万听众啊、 哎！以后我们就老给听众干这事儿、啊，我们以后后就是退 发了我们 退后以退休以后的饭都已经报齐了。 哦耶 耶，好，来看一下啊 ，Teddy Jeff 说了，作为一个男性，更容易怎么说呢，升职。 嗯， 他说每晚睡觉前，媳妇儿要求我每晚要烧壶水放在他床头，什么意思？ 不知道。 哦，他说我20岁我就当官了，当了水官、哎、啊，照顾自己的媳妇儿， 多好啊！ 嗨， 奶奶， 嗯，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嗯，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当然之前还有一个诵读小站， 嗯， 然后让我们共同期待飞扬和我们另外一位听众两个人能不能谈成呢？ 加油，加油，加油！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